各位，上次嗰个北方国内一位高级将领副总参谋长夫人喺官邸屋里头，表面睇系清点一啲最贵重嘅钱财物，实质系有住远虑加近忧嘅缘故。佢对丈夫讲嘅说话有几沉重，份量系几多，只有大军官副总参谋长佢知道。呢位聪明嘅军官在大小战场上当然有过不少辉煌功绩，在最大官场里头自然亦知道怎样做作，和具有变通的法术，各样都得心应手，手上握着不少实权，才可以官拜登上全北国副总参谋长的宝座。陈夫人说话软中带硬，当面直接带着喊来询问丈夫，一旦国破之日何处藏身呢？咁只係一，仲有更加难问得明白嘅，阁下而家到底有几多个心家嘅女人存在？美貌聪明识计算嘅夫人睇嚟自己呢最在乎嘅係完整丈夫同全部财富，等于与天下间常人一样，最关心嘅两样嘢係人同银。两样嘢都极其重要，缺一不可，缺少不可。面对夫人嘅直接追问，能经历凶险战场而得胜，仲经历阴险嘅官场内外总算顺利嘅副总参谋长，而家面对面嘅系女人关卡，系情场同战场官场唔同噃。情场嘅历嚟未闻得要用恶动粗。喊杀去直接攻打，战场上手段要用硬，情场得手之人呢，只会使用最远，使用最远绵绵的进攻而深入，远绵绵的进退往往最得人心。官场上用远刀杀人亦好有效，但要动摇女人的芳心或者男人的铁心，进攻的武器自不然首先要学会清斩。好多好话都离唔开将自己描绘成天下第一位最有情有义最专一嘅大情人，系天下间最有良心最够义气嘅。如果有朝一日需要嘅话，一定将所有嘅金同心都献俾你呢个女人。呢个男人你如果唔相信，我会立即死喺你眼前。讲完又即时用双拳分左右轮流中自己嘅心口，嘣嘣声好似打鼓咁响之后，再作出最痛苦的样子，这样的攻心计谋十居其九都会有效，起码都会博到同情，增加好感。看来这时的副总参谋长自知远不至于使用这种招数来取悦夫人。大军官细心听完夫人哭诉的时候，面上就一直现出好难过的神情，然后先要慢慢耐心咁讲话。夫人所讲嘅相当有道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全系担忧之忧。夫人啊，我哋可以睇下从前明朝嘅崇祯皇帝，佢就因为兵败势如破竹之快，冇几耐人人都唔想再保护呢位君王。皇上佢自知逃走无望，佢好明白最怕一旦俾敌人捉住，就算唔死亦会过住嗰种诛狗不如比死更加难过嘅悲惨日子。可怜九五至尊嘅崇祯皇帝身边竟然冇一个人追随，其悲痛程度如何想象？最后由自己喐手吊死自己喺皇宫里头。夫人啊，你的担忧是有理由的，全国动乱无法控制，最后兵败的皇帝国王自杀或者被人杀，很多朝代都出现过，城楼失火殃及池鱼的人就多极了，其中包括大批皇族倒霉的皇族，他们从此做人难。首先最当刻的是太子，乜嘢嘢都俾人抢晒，呢啲天之骄子 注定饿犯性命难保。所有的公主、皇后、皇妃十居其九，立即遭无数野恶坏男人随意轮流奸淫，之后是死是生，下落不明。乱世之时，一定有大群同饿狼抢食一样，为了要轮奸出名高尚女人同抢劫财物，呢两样嘢往往使出最凶残极恶、宁可唔要命嘅军人同盗贼，为抢劫跑得最快。一下子唔少王爷将军成刀下之鬼，其家中之人个个都成咗软脚蟹，任人欺负，变成一无所有，唔饿死就奇啦。嗱，有阅历、知苦难成、感慨良多嘅副总参谋长叹过口气之后，回个头嚟就突然间转咗话题，对夫人讲啦：而家眼见前线我军失败，虽系定局，但未必会注定亡国嘅。夫人，我哋嚟逃走嘅日子睇嚟仲好远。副总参谋长讲到嚟逃走嘅日子仲好远嗰阵，而家听见门口外边有人喺度叫。开始嗰阵就细细声，接住越嚟越加大声，报告报告报告。细听之下只是副官领班的声音，叫了三次之后就不再听闻了。阮绵绵归房内，副总参谋长表面镇静，心感奇怪，知道麻麻地了。夜晚这样叫法，实在来了紧急电传，突急成这样，怎会是普通的报喜啊。床上本来慢条斯理安慰紧夫人嘅副总参谋长，而家突然身不由己，急急轻轻推开夫人之后一跃而起。大军官快速行动，行到屋内最接近门外嘅地方，使出熟练动作，伸手入去嗰个能内外通嘅修法公文专用十分牢固嘅大箱，将一份有火漆胶封住嘅急电传攞到手，急急用铰剪剪开封口。在灯光下紧急认真阅读。果然不出自己估计，是见空不见吉的急电传达到来。陈将军得到的紧急一惊之下，突然合埋双眼，啱先好好的一个人突然变成哀叹样。啊，天啊，我们又有八万人马全部损失咗。副总参谋长未睇完全部文件，屋内明亮大镜度已经可以睇见主人家头上额角一大挂满汗水之珠。大军官两眼盯住，一字一句再定神，继续要睇清前线特急战报传闻嗰阵，身上所有贴身之处嘅薄衣服已经被自己的汗水渗湿了一半。当传闻看完，副总参谋长面上又变成另一副尊容，他突然用力紧闭自己双眼，咬紧所有嘴里头上下之牙，这个动作改变模样最快，完全变成另一个人，和刚才那个高堂上明镜完全不同。呢位总算生得五官端正，起码亦属掌相过得去又威武嘅大军官，其尊容突然面目全非，令到本来庄严嘅尊容变成好难睇。如果要问佢究竟有几难睇，镜中人就自会清楚话俾你知。呢个人而家嘅面上简直就好似一堆破烂麻绳，咁样歪斜难睇嘅人面，好彩冇人见到啫。不过天上的月下老人他看得清楚，现在这个人呆若木鸡地定住，不见有丝毫动静的陈将军耳仔里头突然好像听见有妇人细小声音传入，前线军队战败两种声音，哪一种重要呢？午夜企住不动的将军成了如痴如醉如梦，耳里头有妇人声，令到陈将军两眼本能向前望。哎呀，不望又自可，真是可怕。令人吃惊的是前面有一个凶恶的古怪人头出现， 太阳是专向着自己怒目相看，战场上杀人如麻的副总参谋长现在一下本能地快速腰间掹枪，急身右手一摸，啊，弊，身上冇枪，忽然醒起，快点向前睇清，他是边个嚟噶？哦，原来是镜中人啊！战败报告令到陈将军受到意外，加上一场虚惊，真系唔值得啊！而得立即带兵铲平东方国嘅人，虚惊之后，先知系天下本无事，放低大嚿石头，就格外变得冷静，有咗另类嘅谂法。前线战败是国事，并非是家中之事，眼前的是今夜之事，又是什么事？只有副总参谋长他才知道。为国事家事操劳的陈将军忽然感觉自己身上衣服因为汗水而湿透，由热变凉，就好不自在，突然攞决心快手快脚除晒所有衣服，浸水再沐浴，从头到脚洗涤一番完毕之后，諗住自己夫人而家实係进入梦乡好耐，要小心谨慎轻轻行动，免得惊醒好梦中人呢。去到床边嗰陣，跟住就慢慢行动，啱啱瞓低，忽然听见夫人笑住问啦， 夫君，大家军情重唔重要啫？ 啊，夫人。乜你仲未瞓啊？啱先急电，唔系几紧嘢，唔使夜晚走动。夫人，你都要快啲瞓啊！ 我瞓唔着，唔想瞓。 床上一只手拥抱夫人嘅副总参谋长，有啲愕然咁问啦：点解闷闷不乐啊？两眼有泪痕嘅夫人就答啦。 昨晚的事虽然是发梦，实在太可怕 了。哦，原来是这样啊。夫人，你有没有听过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不过往往日无所思，有时亦都会夜有所梦，看来你二者必居其一，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夫人，呢啲事咁样嘅事大可不必，唔值得諗佢，越快忘记就越好。唔係就等于嗰两句老话係咁样讲嘅，天下本无事，笨人自扰之。夫人，你天生聪明漂亮可爱，何苦受呢啲琐碎事烦恼，不值一提嘅。为唔算东西，根本唔存在个东西而烦恼呢？忘记咗佢，嚟嚟嚟，我哋要好好休息。你合埋眼先，为夫攞双手揽住你，保护你，你乜嘢都唔使怕噶。啊， 有大决战沙场经历，又有走动最大官场而挥洒自如、能说会道的将军，已经运用一番好语言，一心指望夫人得到安慰，转破涕为笑。谁知句句话都听得清楚的夫人，而家反而变成失声痛哭样。声响急急，发出妇人特有的咽喉和鼻震动的声音，咁分明是到达十分伤心的程度才有咁嘅动情出现。立即令到一时忙乱的副总参谋长手足无措，顺手攞自己雪白软枕巾轻轻帮妇人吸抹面上到处都有的眼泪珠，轻声劝佢话： 啊，夫人啊，夫人，究竟为何事会如此伤心啊？实系下官啱先冷落咗夫人你啦，唔好喊，唔好喊啊！ 副总参谋长再三自问自责怪，自言自语：如此这般之后，皇天不负苦心之人，终于将感人肺腑、楚楚动人、面上好睇嘅梨花带雨哭声泪儿劝住。副总参谋长高兴之下，急急用自己的左右面皮贴住夫人洁白的面， 是不是在轻轻磨面呢？局外人就不得而知。春宵炎夜短，寂寞恨间长。现在忽然又听见泪痕已干的副总参谋长夫人细声讲话，哀求咁声： 夫君啦，呢两日我已经想过，你平时多玩女人唔紧要，我最怕嘅系大难嚟啦，李自飞，奴家系女流之辈，实难做人啊！ 唉，夫人， 乜你讲出咁得人惊嘅说话噶？ 你成日记住，记住嗰件事嘅，我话你知啦，夫人。嗰啲日子你偶尔撞到嗰件最倒霉嘅事，哎呀，咁呢种事係几十年不遇嘅事嚟嘅，嗰啲只係逢场作戏嚟咋嘛。 咁请夫君你讲下係如何逢场作戏，讲俾我听啦。 副总参谋长受到软硬兼施，被迫急答啦。 咁系多年前嘅事，北军胜仗之后，占领好多城池同土地，令到大多原本有权势嘅人，为咗讨好我哋军方嘅占领者，迫不及待送嚟大批金银财物之外，仲有好多经过精选嘅年轻美貌女子。一时间呢两味嘢令到我哋嘅高级将领到咗供过于求嘅地步，不过嗰啲日子呢只係昙花一现啫，其实下官都唔係几鍾意。 唉夫君啊，你真係识讲假话，玩够咗啦就再嚟太多，自不然会讲唔系几鍾意啦。 高兴妇人笑声不断，变成嘲笑样，块面越嚟越兴嘅副参谋长就急忙答啦： 夫人，你有所不知啊。老实讲啊，圣书有云，玩物丧志，玩人丧德。对呢啲素唔相识突然到嚟嘅女子，有咩好玩啫？唔玩唔知道，玩过先知唔好玩噶。夫人啊，嗰次俾人撞见，都系第一次啫。唉， 副总参谋长就变成唉声叹气。夫人听咗唔再笑，变成回忆往事咁样。 啊，我记得嗰日系光天化日，系咁嘅。我经过你哋军官营房，顺便入去睇下你。当时你嘅副官，佢哋都喺办公室嗰度赌钱，卫兵佢哋咧就挂住食肉饮酒。一时间，你嘅司令部成咗一座空城，根本冇人把守。战地司令部最重要嘅地方系夫君你嘅房间大门都未闩埋，不过你哋两个人早就脱光衣服好亲热啦。琴晚我发梦睇见一幕又一幕，几难受啊！就话梦见夫君你带住嗰位女子，同好多金条坐上咗军用飞机，头都唔回咁睇下我同孩儿一眼就走咗啦。 夫人讲到呢处，如得断肠之痛啊！